好，而家翻嚟第二节 Morning 编辑部。 喂，大家好。 Tony 你好。 系啦，今节又系嘉宾 Tony。 第二节特入。 系啦。 系啊，啱啱冲完凉起身啊，所以可以入嚟客串下。 有冇睇下新闻啊？即刻吓，见到呢个北韩局势紧张，我都。 有几紧张啊？北韩日日都紧张噶啦。 咩？特朗普啊，直头咩打电话同阿习近平讲嘛，即系佢意思就系喂，管下呢个。呢、这个北韩唔好咁搞事咯，喺度嗰啲咁啊，跟住有习近平叫翻，喂，你哋两边都要克制， 系 啊，你好似我咁克制啊嘛， 温和 咪？ 落嚟系咯，系咯， 咪系咯，你哋如果好似我咁克制，咪大家都冇事咯，系咪？斋噏啫嘛，唔好出声，系嘛？ 依家其实都好克制噶， 系啊，喂，斋噏，喂，人都知咧，以前净系得一个金仔狗噏。系嘛？又话要攻陷美国，跟住又话要解放纽约乜嘢？又话要喺自由神像乜乜乜乜乜，系嘛？喂，而家你睇翻特朗普，原来都系金正恩嗰啲行家嚟嘅啫。 你咁先有戏，咁先有戏睇啊嘛！即系等于你两夫妻，喂，你两个，即系你一个粒一个突，即系一个闹，一个喺度挨闹嘅，你冇嘢睇噶。喂，两个都咁火爆嘅，先有戏睇噶嘛？即系你剑来剑往嗰下先过瘾啊嘛！啲人睇到。 诶，佢哋而家唔系剑来剑往，而家佢哋系两个口交湿吻啫嘛，互相传口水啫嘛，系咪？喂，以前从来咧，国际上领袖咧，好少咁样勾握法嘅。以前通常真系啲第三世界国家嘅先有勾握式出现噶嘛，一系就卡达菲，系嘛？利比亚嘅卡达菲将嗰个布殊个老布殊嗰个像做喺嗰个酒店大堂，跟住啊个个都踩咁样，系嘛？ 唔系，同埋因为你哋两个嘅实力太悬殊啦嘛，即系。摆到明，你都知，我实力咁悬殊，我使乜同你喺度斗斗闹啫？真系，我仲要乌得身同你喺度，你 系街边 啫嘛，系咯？ 你即系话咧，搵坐住劳斯莱斯出街行街嘅时候，突然间系好喺8000米以外有只狗向住佢吠，佢又望到，跟住咧佢落车出去同只狗斗吠。而家特朗普咪系，因为咁以前美国总统唔会做呢啲嘢噶嘛，佢知道你系癫狗嚟噶嘛，系咪？ 系啊。 而家大家都系癫狗嚟噶嘛？不过你又着西装，着坐紧劳斯莱斯癫狗，嗰只系出边嘅癫狗。 系，不过依家见佢，其实之前佢哋已经布置咗嗰啲咩萨德导弹嗰啲，即系已经其实嗰个防御系更加好噶啦，已经喂，即系喂，老实讲，使惊你咩黐线嘅你就系你呢个金正呢、這个金肥仔喺度指手画脚，都唔使同佢斗闹，其实真系。 唔系佢话咧，仲话要威胁咧，向关岛射四枚导弹。喂，你哋即系如果你话有上过网都知咧，北韩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所有嗰啲政治宣传漫画咧，都系画一个好大嘅核弹，导弹啊，唔知系咩弹啊，有一个着住嗰啲人民军制服嘅男人就揸住个导弹，好巨型嘅导弹咧，就指住美国嗰个白宫。喂，呢啲画上网有得睇噶啦，系咪？佢勾噏唔系而家噶啦，勾噏咗几十年噶啦。 同埋佢，如果阿肥仔佢呢一坛嘢嘅，其实佢对于佢，喂，即系我都摆出嚟个新闻就讲话咧，啲人都话，喂，其实金正恩嚟讲，其实算系赢咗啦嘛。其实佢赢翻佢里面自己啲民望，或者可能巩固翻佢啲权力嘅啫。 系啊，直情系啊， 可以喎、啊。即系啲市民见到啲导弹喺度搬嚟搬去啊，啲喺度武装喺度训练啊，成啊点啊，佢到最后嗱，佢哋经佢哋消息封锁噶嘛，佢到最后可以，如果当呢件事系一定系冇解决噶啦呢件事，跟住就佢到时话，哎，我哋打赢咗美国啦，已经，佢哋惊，我哋震慑咗佢啦，我哋四枚导弹就搞掂啦，已经，跟住佢喺国内又赢晒民望，跟住佢嗰个管治又可以更加巩固咯。 是啊，其实而家个情况呢，其实同呢个芒果佬有啲似嘅。咁芒果佬呢，其实就好似特朗普咁样。即係呢，你做少少动作呢，就可以令到佢嬲暴跳如雷，跟住呢就按住你嗰、那个即係嗰个方向啊，而去行嗰步棋，而行一步错嘅棋，搞到最后输咗个议席。喂，特朗普就做緊呢样嘢咋嘛。喂，以往呢人哋系唔使采金仔，喂，你讲嘅嘢点大家都当笑话笑咗佢，但係你特朗普咁认真对待佢嘅咋嘛，係咪先。喂，根本呢你就恐吓佢，喂，即时可以斩你手啦，係咪。你北韩，你我相信佢抵斗唔到美国三个钟头。如果真系摆起上嚟， 就算佢所讲即系你北韩佢讲佢个核武咧，即系好老实，即系如果喺美国嚟讲，佢个水平真系极低嘅啫，喺佢眼中系。 咪咯，各位讲真咧，如果北韩真系有核武嘅，喂，你特朗普一早要做嘢啦，即刻消灭佢啦，系咪？你仲俾佢喺呢度威胁啊？即系我 可能特朗普， 我觉得一个系一个， 可能特朗普自己都唔知道佢有冇核武啦，啲人都唔同佢讲嘢，当佢鸠噏啦， 都系 CIA 嗰啲， 佢都系一个 Twitter 总统嚟啫，系咪先？ 系啊， 得闲啊上下网啊，讲究下。 即系话俾人听，我仲在生咁。近排已经又喺度鸠噏啦，话要打委内瑞拉啦。 系啊，话军事计委内瑞拉， 打到北韩咁啦，你打到北韩嚟睇下先啦，不如。 咪系咯，喂，嗰个做广告咁好合，嗰个你唔合系嘛？不过唔系，如果两个相对嚟讲咧，委内瑞拉好合啲，因为委内瑞拉国内都真系有嗰个反对力量，即系特朗普其实都想唔晒，因为咧佢都拣一个最弱嘅离合，即系等于踢劫，拣个七十几岁嘅阿伯嚟一脚起飞脚踢，你试下大飞啲行埋，佢够唔够胆踢啊？ 够唔够？ 系嘛？ 系咯。 系咯，就系咁讲，咁解啫嘛。佢一定系咧抽啲最弱者离合噶嘛。咁你委内瑞拉，因为国内有反对派噶嘛，你只要咧美国一话解军入解军事介入。国内反对派连埋啲军方就起义，就会推翻佢噶嘛，有机会，即系可能自己系咁以喂派队海炮落去吓吓嘅，国内已经即刻造反啦，系咪先？ 嗯， 咁但系北韩唔同啊，北韩全国都系由肥仔金控制晒噶嘛。 嗯，不过有啲人就系话肥仔，即系肥仔金佢未必系坐得咁稳噶嘛，即系所以成日要即系老豆教落，你定时定候要做翻呢啲咁嘅射导弹嘅行为嚟到巩固翻你个权力咁样噶嘛。 而家其实我觉得佢系似乜嘢咧？佢系系咪真系坐唔稳？我觉得未必喎。佢目的咧都系一个核讹诈啫，即系咧，因为你如果真系俾你有核武咧，美国真系唔敢喐你。 嗯， 系吓、啊，嗯，即系佢学翻以前老母嗰条老路啦，一定要有一样嘢。但系佢水平够唔够咧？呢、這个唔敢讲。或者你有中共幫助，可能佢都有嘅，但中共亦都唔想佢有核武啦，係咪先？ 咁梗啦，即係癲起上嚟，你唔俾錢我， 係啊 ，cut 咗佢 ，cut 咗佢每月30,000嗰啲咁啊， 係啦，收錢都俾核， 跟住就反咬你啖咯， 係，即係佢都怕北韓有個藍鳳凰出嚟噶嘛，係嘛？ 係啦，冇錯啦。 咁啊，但係咧嗱，我覺得你哋畫嗰張畫好靚咧，畫得嚇三個， 哇！馬來真係勁。 系啊，三个着三个肥仔，都唔系我哋中间加个啫，我哋都系根据人哋嘅创作，中间加个肥仔落去啫，肥佬啊，中间咁但系咧，你哋嘅呢个作品咧，就俾另一个肥佬咧就盗用咗喎。 系 边个肥佬？ 边个啊？ 嗰个叫大肥。 哦， 因为大肥看天下咧，将你哋嗰张图咧就首先攞出嚟做节目第三节吓。 唔系啊， 咁啊，相信你哋都唔介意嘅。不过呢个咧，大肥都系吓、啊，都系有啲拆性嘅吓。唔、啊、知系佢拆定系边个拆啦，定系嗰个 admin 有问题啦吓。咁啊，俾佢盗窃咗去吓。 啊，大肥可唔可以翻上去啊？佢整咗依张嘢之后，佢露咗样噶啦。 得啦， 部门可能揾佢嘅。哇，一阿集。 系喎， 有样 林子健之后下一个做大肥， 啊，丁就丁大肥嘅，仲唔系丁林子健嘅咧？ 系咯，大肥嘅肚腩够范围丁啊？ 啊，唔系啊，大肥咧，因为做咗手术咧，佢而家好多身上嗰啲系皮嚟嘅，唔痛啊，丁咗都。 哦，咁样咁得啦，起码钉住猫山王三个字都得。 哇！ 或者钉住芒果佬都得。 咁唔去都睇医生噶喎，呢啲唔拆除得噶喎，系嘛？喺度做生招牌啊！ 系喂，有啲人，我哋又讲翻少少林子健啦。头先有啲人质疑过佢，喂，点解哇钉到咁样仲起翻啲钉先做记者招待会，忍住痛啊？哇，大佬呢啲画面够震撼啊嘛，几大都 keep 住先至去啦，系咪啊？ 系老实讲啦，如果真系要做新闻，一定要呢啲保持呢个伤口嘅即系原状况。咁老实讲啦，你 claim 保险啊？点解成日香港成日塞车啊？要维持个撞车现状喺度，等保险公司嚟影相啊，等佢哋差佬嚟调查咗。喂，咁你所有嘢证据确凿啦，你咪可以 claim 保险咯，一样啫嘛。而家你佢一定佢事先报张扬，如果去医院掹晒啲钉，冇证冇晒证据咯，梗系唔得啦。 嗱，为咗保障佢，即系咧，佢我老实讲啊，佢点解要做啲咁嘅嘢出嚟诬陷你咧？冇咁必要嘅，一定系你啲人搞鸠佢，可能唔系你共产党直接攞，但可能有啲流罗系嘛？正如当年系嘛？当年蒋家出嚟饮酒，即系一鸠噏一句，诶、哎，依、這个江南麻捻烦啊，咁多嘢讲，哦，跟住啲人下低识做。嗰、那个陈启礼系嘛，即刻 get 到啊，即刻识做，即刻揾白狼，定系咪陈启礼去杀嘅？唔系白狼啊！ 呢啲系中国传统嘅官场文化嚟噶嘛？ 冇错啦， 系啦，饮酒嘅时候，诶，讲、咗一句得识做， 唔系咯， 同你做、做多啲，唔会同你做少嘅，一定做 over 佢嘅要。 系啊，咁即系咧，一定系老实讲，你肯定系好低层次嘅人做呢单嘢。 系，绿衣茶室咁咯。 你话六查七嗰单嘢牵涉到又好似另外一单嘢嚟嘅， 系 嗰单嗰个金额牵涉到好大嘅，因为咧连阿杨家安都要出嚟做替死鬼，咁你谂下后边个几大先得噶，牵涉到利益，因为杨家安都发咗达噶嘛，嗰阵时喺丽的做龙虎武师，但系咧后屘俾佢啲做咩生意做到发咗达，都搵到好多亿身家，你谂下，喂有一个。滚到几亿身家嘅人都要出嚟做替死鬼，那个系好大，牵涉到好大单嘅啦。那个我哋都唔知道内情。咁但系呢单嘢咧，其实就系一个好小嘅事。喂，你就算张相真系呢一张美斯嘅相寄到俾佢又如何呢？即系我即系呢个我谂唔明咯，要做啲咁嘅嘢 系。 唔系，我觉得可能系同佢戆居居登咗上 Facebook 话，我会搵人交俾楼下有关咯。 系，即系佢啊。一下 like 咧，可能有 咁 写上俾 对方，可能会咁谂， 真系寄张签名上嚟， 吓俾对方可能谂，万一真系附碌撞棍俾佢整咗张相，我会死人嘅，咁咪搞佢咯，所以咪 系都可能系，即系可能系牵涉到负责监管楼下嗰边嘅国安系统或者国保系统嘅人，咁啊嗰边咧，实有香港有啲流落为佢卖命噶嘛？喂，嗰条友咁卵串，你同我打柒佢，或者教训下佢，其实都唔使同我打柒嘅，你同我教训下佢，一句说话咁，啲人咪 get 到嘛？好啦，咁就教训咯。 唔系，或者可能未讲到教训啊，可能话喂，同我搵佢同佢倾一倾啊，咁样已经可能已经识做噶啦，已经倾一倾就已经知咩事啦。 系啊，都类似咁啦，即系因为咧。其实共产党香港的线紧咧就报到好长，我够胆讲各行各业都有。问题就系咧，佢哋埋伏咗好多人喺度。问题有啲人会都有啲得，有啲得志，有啲唔得志噶嘛，系咪啊？即系有啲比较得势啲嘅人， 四十几年都冇任务俾佢嗰啲人。 有啲系，有啲可能系真系又等到头发都甩晒，国家都冇任务交俾佢噶嘛，系咪？咁突然间一听到，诶、哎，唔系、有得咁任务。即刻嗱嗱声去做噶嘛，惊国家，希望国家再记翻起佢一条底裤一张纸之后佢公投啊， 就好似国产007咁啊，突然间就阿七，国家终于有任务俾你啦， 系国家冇将佢忘记到系嘛， 系啦， 咁唔出奇嘅，所以咧每一个范畴都有呢啲人，咁你一个大陆捞落嚟，唉唔得喎，呢啲咁捻串去教训佢，咁即刻捉人啊！讲真啦，佢都肯定唔系第一个啦，再之前有个姓许嘅广州商人。话俾人绑架咗翻大陆，嗰、那个就喺广州圈咗几十亿，就呃咗人哋钱，即系起咗栋烂尾楼咁样啦。咁嗰单就好严重嘅，但香港警方都冇负噶。喂，就算喺你香港警方执法，你有佢咩负咩？冇办法嘅，牵涉到政治嘅嘢，冇人够胆查。呢单嘢咧就因为扬开咗，咪你差佬焗住做嘢咯。我谂都系不了了之嘅。 系，多数跟住就揾唔到，跟住你都落去唔可噶。 除非你嗰间铺头有间铺头突然间影到，跟住又 back up 咗，咁啊留摆上网咁啊，系人都睇到晒嗰架车边架佬佢上去。但系好难讲啊！今日我睇头先啱啱落一粒《东方日报》，佢又话林子健讲佢被掳嗰个地点咧就好大出入，一边咧就喺嗰个波鞋街附近，近翻登打士街嘅铺栏街；另外一方面咧就系近翻即系好似去到山东街定系唔知边度。即系总之嗰个距离好远嘅，咁 就是。但系阿林子健啱啱我睇到佢话佢话我东方冇访问过佢，系老屈佢。 我大学真系峰回路转。 咁啊，东方不嬲都作新闻嘅咧，都系内容农场之一嚟噶啦，好多时系嘛，看图作故事。咁问题就系咧，佢。因为老实讲，就算东方讲过是真的话呢都有个问题。因为呢人啊在那个 当时即系切身处地啦。如果系你俾人哋突然间喂几十年未试过发生嘅嘢，突然间喺行下街俾人夹上车，喂你都会唔记得个地方噶。同埋咧， 系系 多人唔系好似我咁噶嘛，好多人系路痴嚟嘅，边条街打边条街佢都唔知道，日日去嗰条街佢都唔知系咩街嚟。系咪好多路痴？ 或者嗰条街究竟嗰度系几多号近边一度，佢都未必噏得到噶嘛？其实 系啦，因为嗱，香港街道咧就跟因为跟英国佬咧有晒街道门牌噶嘛，单同双分开嘅。除咗呢两条街系单双好捞埋之外咧，香港 99.9% 嘅街道咧都系单双号分开嘅。咁逢系咧略，因为香港系填海地方啊，逢系靠海嘅街咧都系单数嘅。咁好多人都唔知呢样嘢噶，靠海嘅 真系好难喎，咁样要咩？系 咁，因为咧佢系因为你单数咧，有啲咧就系、是、由南至北，有啲系北至南噶嘛，系咪？譬如你弥敦道细 number 就喺尖沙咀啦，去到大 number 就去到佐敦啊，甚至乎太最去到太子啦。咁有啲调翻转头噶嘛，系咪？即系你嗰啲街调翻转头噶嘛，通常就系由南至北嘅，但系。好少极少数会由会跌翻转头啦吓，咁啲人唔理解，又或者佢喂日日喺嗰条喺嗰度翻工出入，佢都唔记得自己喺咩街翻工咧，啊，所以呢样嘢好难讲嘅，即系你除非你带翻个案件重组，话系咪呢度啊？啊，咁可能系，你单纯口供咧记错出奇， 或者讲错咗俾啲记者听都未必出奇咯。 系啊， 你讲俾记者嗰份，因为我唔知道你哋试过同向警察落口供未啊嘛。其实你就算你同警察落口供嘅时候，你讲下自己发觉自己嗰啲，咦，嗰啲地方嗰啲警察都会提你，咦，喂，咁样好似唔系好通、啊，佢会俾翻少少牵扯你，系咪咁啊？嗰啲咁样噶嘛，系咪先？系啊， 系即系嗰个，其实个地点咧，嗱，最容易搞错就噏错街名，譬如嗰个位置。又或者咧，你俾人掳走嗰刻，你好乱咧，你好惊，你真系会记，你真系会记错嘅。就算你清醒人，佢都可能记错啲某数， 同埋个时间，同埋个时间都易记错。 系啊系啊，时间就系好容易记错嘅。所以這件事呢单嘢咧，你话佢老实讲，啲人讲到个自编自导嘅，老实讲啊，好人好者，佢屈边个啊？想目的屈你共产党啊？点屈啊？ 喂，好难自编自导自演嘅，你谂下，你街上咁多啲天眼喺度睇住你咧，你要咁样说一声咁样搵架车咁样立你上去咧，好难嘅咁样。其实呢件事，你自己都唔知边个天眼会立到你架车嘅车牌嘅、哦，你唔知嘅、哦。 系 啊， 系冇可能嘅， 风险程度佢太高。 系啊，我觉得呢、這个即系会发生呢啲咁嘅情况就好少机会嘅，所以咧，呢单嘢肯定都系嗰啲流罗吓、啊，为咗即系可能为咗做系咯，或者领工啊做到嘢，或者咧，喂你做到嘢实可以攞翻啲奖赏啊，或者又可以再开工咧，啊睇得起你做到嘢啦、啊，可能要你添置人手咧，又请人咧，又变咗又搵到钱噶啦嘛。啊，所以依单我都觉得系一定系啲流罗搞出嚟嘅嘢嚟嘅，但系会点咧？发展落去都系不了了之嘅啫。 系啊， 即 系 嗱，你哋猜 会唔会捉几个人做人头？咁即系话嗱，系佢做噶啦，咁收档还是系直情讲都唔讲嘅通料？你觉得即系讲都唔讲，未揾到咁啊算？ 其实我最大机会就系不了了之，因为你揾唔到证据，咁啊变咗悬案咯。因为咧，你突然间话有个七人车嗱，照计天眼又是旺角啊吓。佢講嗰個孤蘭街，係有一段係有啲冇嘅，因為咧，譬如孤蘭街近翻南華戲院，有一扎樓係重建嘅，有個公園，咁嗰度有天眼咧就少啲嘅一定，咁但係去到朗豪坊，梗係全部都係天眼啦，係嘛？朗豪坊嗰度而家全部天眼啦，跟住再過去就唔會啦，因為佢未過亞街老街嘅。如果登打士街起咧，去到呢個山東街咧，都有少少有啲盲點嘅，就唔知佢係咪嗰啲位俾人哋攞走咗。如果你话喺嗰个近翻长沙街口，咁嗰度一集，嗰度又有公园，又有啲楼系重建嘅，根本就冇天眼嘅嗰度，跟住又棺材铺又食又成，咁你更加冇有咩棺材，唔会有啲咩天眼啦，系咪先？ 不过如果似警方咧，如果你就算去可能揾到啲影到下样啊，就算呢样嗰样嗰啲咧，佢可能佢都话喂，我揾唔到呢个人究竟边一个，或者可能最要成件事都可能话证据不足而 close file 多噶咯，即系。 如果你影到咧，就点都有一样嘢跟嘅，就系、是、车牌。 嗯。 因为七人车照计，除非你啊咁啱咁好彩有盲点遮咗个车牌啦。如果影到咧有车牌，其实都好难走得甩嘅。 嗯， 你谂下系咪先？香港地最紧要你好多嘢都有根有据噶嘛。咁你唯有揸架私家车七人车，哎、老实讲啦，好易认啫。就算净系认你型号、认你颜色，再加埋你车头车牌，睇唔到百分百，咪睇到三个字母都可以估到啦，系嘛？所以咧，如果有车牌就有机会捉到嘅。即系，但系捉到嘅人，佢到时期会捉两个人头出嚟交代啦。系、哎、我哋爱国人士，我哋睇唔过眼啊！佢又又为搞咁多嘢，对抗国家，所以我哋自己私底下搞翻佢。喂，咁呢啲会有啲咩事啊？系嘛？咪、我谂最大不了咪交两个人头出嚟咯，系咪先？ 嗯，好啦，顶 用啦。 咦，我哋由呢个北韩竟然可以去到林子健事件啦。咦，我哋系咪应该又翻翻去北韩嗰边咧？阿嘉陈话讲过，话呢个同美国近来嗰个有啲海地人走难过咗加拿大有关，都由北韩呢一次事件。 咁远走到咁远？ 咁嘅其实系话2010年嗰阵就海地大地震，吓、啊。咁就奥巴马就话呢班人咧就难民，即系你哋预期居留嗰啲我就唔理啦吓。咁啊，点知而家 Donald Trump 就话应该今年年尾就完嘅呢单嘢。咁啊，点知啊 Donald Trump 就梗系话唔续期，咁所以嗰班海地佬咧全部涌晒上去桥北， 哦 咁样嘅， 即系走咗晒过加拿大嗰边做偷渡过加拿大， 偷渡过加拿大，其实由冬天嗰阵已经开始做噶啦。冬天零下廿十零廿度已经降雪噶，但系而家夏天更加紧要，每日200人走咗上嚟。咁啊，加拿大咧就喺乔北嗰个边境啊，滚啲军队，700个军队整咗个难民营。但系佢哋就话嗱，我哋整完难民营就走啦，当我哋冇见到你哋吓、啊，我哋俾你留喺个难民营嗰度，咁啊甄别过晒，睇下你有冇病痛，先至俾你入城市。俾你入城市咧，我联邦政府就会俾啲钱去个省政府，由个省政府又俾你难民安排。而家直情话连个废弃咗嘅医院啊，都用埋嚟做呢、这个临时收容中心。咁啊，但系其实美国佬咧，原来直情好似唔理啊 Donald Trump 咁啊 ，Donald Trump 唔讲嘢唔做嘢。呢件事上，直情话今年年尾之前咧，就会将呢个海地列为安全国家，即系话俾你自由出入啦。咁然之后，加拿大就会踢翻晒班人落美国噶啦。吓，就由美国决定递唔递界，你哋美国决定啦。咁样讲，收唔收佢难民？即系总之，呢班海地人暂时留喺加拿大，到时候踢佢走。咁啊，我觉得好奇怪啦，即系咁样睇，好似而家其实 Donald Trump 应该系。俾人架空咗咁咯，因为新近有单嘢啊 ，Donald Trump 就话要话废嗰啲叫咩同性恋者 transgender 即系跨性别人士，佢哋叫做 唔俾佢哋当兵系嘛？ 吓唔俾佢哋当兵，但系其实军头嗰啲咧直情话你冇落 order， 我唔会理你嘅咁样讲。你喺 Twitter 讲嘅嘢全部废 up 吓。你要做嘅你就唔该你自己私人搵个人根据程序掟落嚟。如果唔系你 Twitter 讲嘅嘢，我全部唔理你。所以其实你个 Donald Trump 而家讲到啊斩斩话杀人放火，我要灭你全家咁就，但系其实就系冇人听佢讲嘢。 咁呢个美国总统都几创新喎，佢都真系，即系 Twitter 一套系咯。 口 我觉得佢似沽货多啲。佢可能同阿金，可能同阿金仔夹定沽货搵钱多过乜嘢？ 迟啲再入啊嘛， 吓，迟啲再入翻，迟啲咯。佢而家根本冇人理佢，系执低个市，因为已经呢度嘅市升咗9日10日噶啦，即系所有数据都好靓噶。 但系你 嗰啲咩就业数据又系话近呢十零年最好噶喎、啊，增加咗60几万份工噶。全部都好靓噶，个经济数据，咁个股市系咁白板白板升，可能亦都系趁而家话嗱，整粒北韩出嚟，咁啊九月就话议息啦，咁啊个北韩事件我哋唔加息啦，咁咪继续 happy 咯。 可能系咁。 但我见有啲访问咧，直头问咧，你哋知唔知北韩喺边度啊？嗰啲人咧系大部分嘅人都答唔出咩系北韩啊？唔该，嗰啲咁样嘅个。 系咯。 佢哋直头系，即系如果你真系如果真系对你哋国家咁有危机嘅话咧，即系大家应该好关注噶嘛。其实系冇人理会嘅美国方面。 冇人理会噶。其实我发觉，即系如果你话睇 Twitter 睇成啊睇新闻，好似讲到好紧要，但系如果你睇民间。呢边啲人都系哦吹水啫，根本系睇唔起 Donald Trump 喺 Twitter， 开始根本系唔觉得你 Donald Trump 喺 Twitter 讲嘢系咩一回事。 咁、但系佢喺嗰边嘅支持度系点咧？喺美国嗰边 系好低噶啦，即系啲人当佢笑话咁睇咯。但系佢即系等于啲咩帮过佬啊、本土派嗰啲咧，都有三成几人会听佢讲噶嘛。今日有单嘢新鲜热辣啦，话系咁嘅。其实系今年五月开始就话喺个州啊，我唔记得咩州啦，因为我唔系好熟美国地理。佢就话有个像系纪念南军嘅将军嘅，即系以前南北战争有阿维珍尼亚州，唔该晒。就嗰、那个像咧就系、是、代表即系南军啦吓，嗰、那个 General Lee 啊，好鬼出名嘅。嗰、那个像就话要拆咗佢，于是嗰啲。白人嗰啲三 K 党我要搞大游行抗议件事。今日点知突然间有个嘢发生，二十岁嘅揸架车撞佢，杀咗两个，撞死咗两条友。 嗰边啲事都系反法，无日无知嘅，即系呢啲都系。 系啊，话反法西斯嘅分子揸架车撞死咗两条友。咁三 K 党已经讲到明话，我哋系支持阿侵嘅。 咁一定啦， 即系成件事系，即系啲白人最后嘅反扑咯。有啲人话系，呢三 K 党嘅反扑啫。啲南部美国南部咁样牛仔不嬲都系癫癫地噶嘛。唔好话牛仔，个南部嗰啲人，即系好似南北战争未结束咁样谂法噶嘛。 咁、但系佢哋睇点样睇个经济咧？即系佢哋就反而唔会系。嗰种系以经济为先，即系为大家揾食，唔好谂呢啲住啦。嗰啲即系佢哋反而唔系咁样， 佢哋唔系咁谂。我觉得即系其实有个人同我讲过，都话支持阿侵嘅人就系啲白人工人啊，以前好好地，而家揾唔到嘢做嗰班咯。咁南部嗰班就系、是、即系。南部嗰啲美国白人就唔中意北部嗰啲咁，即系话又话历史因素又成啦吓，佢哋认为你哋北部班人引班黑鬼出嚟抢我哋饭碗啊，佢哋咁样谂嘢嘅，好佢越系乡下越系咁谂嘢咁咯。我都见识过喺 Alberta 见识过一个话佢自己系支持。Alberta 嘅独立运动的加拿大啊，都见识过一啲咁嘅，系佢哋老白鬼嚟嘅，又话你班黑鬼啊，太多移民啊，讲啲咁嘅嘢，都好多呢啲咁嘅人。 咁所以即系都同香港嘅情况都好类似啊，即系香港都系话，即系香港近来都会有一篇啲新闻有度劲喺度 share 就话哦哇今年啱啱嗰年就唔知用单程证嚟嘅新移民就超过唔知五万几多人口就暴涨到几多啦嗰啲咁样，咁大家都会一个所谓嘅本土派啦，或者可能系其他即系唔中意呢类人嘅人都会封存呢啲咁嘅新闻落去，当然啦嗰啲言论都系十分偏激嗰啲咁样咯。即系世界各地都会有啲咁嘅同事发生， 都一定有啲咁。通常经济唔好嗰阵就有啦。 但系睇翻美国经济，唔系话都系唔错咩？即系头先所讲啦，即系附近啲数据都唔错。 系其实可能制造业唔好，佢系有一方面系好好，但系制造传统制，即系你睇见而家上一次美国大选啊，希拉里又话咩？有几个州原本永远都是民主党输咗，输翻转头嗰啲咧，其实就是以前嗰啲白人工业州份嚟噶，系民主党嘅票仓嚟，全部冇晒就咁解，因为失业率太劲，根本冇翻到转头， 嗰啲啊去嗰啲似嗰啲工种应该系去晒 Google 啊嗰啲咁嘅地方，反而传统咩制衣业冇晒啦吓，嗰啲咁嘅啲工人嗰啲汽车制造业啊嗰啲好似咩啊嗰、那个底特律啊 Detroit 嗰啲冇晒噶啦，已经直情大陆嗰啲车厂喺嗰度进驻。嗰次我睇新闻。谂住喺个进驻，但系 大陆车厂入 Detroit 啊， 系啊， 哇， 入咗唔少噶啦，但系我唔知道嘅内里情况系点啊，系直情有一次我睇见有个专题报道嘅，喺呢度个电视台，加拿大嘅电视台派人落 Detroit 讲，诶、哎，我哋喺度开厂，请几多白人咁样讲，但系我 嗰个城市烂到有一半已经系废墟咁噶咯， 系啊。是烂得好紧要，咁大陆人就 因为 喺个走水啊嘛。 我哋即系如果我哋香港，即系我喺香港睇啦，即系Detroit 呢个地方咧，我哋嘅印象咧就系呢个电影啊，RoboCop 系啦，讲到呢个城市系即系罪恶嘅温床啊，已经系溃烂不堪啊啲咁样噶啦。 开始咁讲 系嘛，都似喎，听你哋咁样讲又真系。 系啊，系好烂啊。佢有好多屋系即系泡沫爆破啊等等，所以失业率系好高咯。基本上系工业破咗产啊。咁啊，奥巴马讲来讲去都系叫人哋去准高科技啊嘛。咁但大佬你我四十几岁人 高科技噶嘛系咪先？ 啊咪系咯，我四十几岁人搭睇喺汽车扭螺丝扭咗咁多年啦，你而家叫我做高科技，你玩我咩？所以民主党嗰啲系都系抵死噶啦，真系即系依班人系我话俾人遗忘佢咁解，所以佢阿 Donald Trump 就系食依班人，所以生嘅，所以先做咗美国总统嘅啫嘛。 咁佢又唔似话即系好似日本嗰啲咁样咧，即係美國同日本嚟計咧，咁日本都會自己內地，即係佢哋自己本土都會有翻唔同程度嘅工業品啊出產翻咧，都爭好遠喎。即係起碼佢哋都有一部分人可以做得翻自己工業嗰方面嘅嘢先。 係啊， 美國又唔得喎。 咁美國有佢利用依一個機會炒起咗成個汽車工人工會啊，鼓鼓劃劃。佢而家嗰啲汽车工会冇即系元气大伤噶，一嚟佢就话你即系举个例，譬如话 Walmart 试过话搞工会噶，但系佢串起上嚟话、啊、你搞工会啊，咁啊我直情系执得粒啦，佢都做得出嘅，我执咗成间铺咁都做得出嘅，咁即系佢对汽车工人工会都系咁样做咯。压榨得好紧要，新近话唔知佢投有单嘢话投票啊，有个汽车厂话要投票，俾唔俾搞工会？嗰班工人话我哋唔俾你搞工会，咁样，直情已经到咁嘅地步。 咁啲权益，工人权益边个帮佢争取啊？ 佢唔理噶啦，佢话你班人唔做嘢啊嘛，搞玩间公司啊。即系等于而家香港咁嘅啫嘛，即系啲人都玩到攰啦，我净系想有份工啫。 即系大家都系 休养生息， 休养生息我都系好。 休养生息嘅潮流系咁啦。 嗯，好啦，冇计。咁我哋呢一节都嚟到差唔多呢个时间啦。好，我哋走，系咁先。 好， 好，再见。